我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那为不一样，万兵齐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